8051。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白头偕老，历经风霜才能体会幸福圆满的滋味。我将千年的誓言沾进你的手中杯，点点滴滴深藏多情岁月酝酿在心头。在梦中相依偎，不愿幻灭，但愿长醉。爱在酒中滴滴难舍，今朝多珍贵。花开花谢，真情永相随。人生难得，相知相守。 先拍照后付款，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？聚焦摄影不限套数。 老婆，信咱姐的准没错，咱就去聚焦拍婚照。 老公，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，抢最近优惠。

心， 就算天塌下来都不能分开，因为爱，我承诺告白，让你幸福愉快， 不管风吹日晒都为我

着心在说我爱你。你寂寞的夜里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，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，就让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，让我对你说。

沉默的清醒和一只酒瓶，看月亮的时候不能戴着眼镜，在阳光之下不能流泪伤心。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，带着没有人能了解的心情，狂乱的时候谁能拥抱我的空洞，绝望的时候有谁能挽救我的噩梦。我站在这世界的屋顶，觉得人与人了解并不是必须，酒瓶装的也许是自己，也许自己才能创造奇迹。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，只怕全世界

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！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！我们承诺价格最低，服务第一，正厂配件假一罚万，手快喷漆199元，两小时取车，终身质保。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，盛世辉煌歌厅对面，6937-9399。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，实力铸精品。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，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。现车已到店，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，选购热线0106140788。 房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房点 com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写的歌。

让风吹吹痛红尘漂泊的心，让风吹吹动你飘呀飘的风，让风吹吹痛我痴啊痴的伤，让风吹多少年少轻狂的梦，是谁和谁在风中松开的手，是真心谁在乎天长地久，是梦境远之远不能回头， 吹不散，吹不散。